去留意机场记得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新相，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呃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呃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 Amber Eric 星期三晚同你呃拉一周。 我有美丽嘅认同就够。 好，咁啊，翻到嚟我哋呃拉一周嘅最新一集啦。咁啊，又有我系你哋节目主持人呢个拍完泰河啦。咁啊，另外一位主持人都喺度嘅，敖将军。 大家好，我系敖将军。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有两位嘉宾啦。咁啊，一位就上过嚟啦，一位未上过嚟啦。咁啊，上过嚟嗰位就为咗即系佢上过嚟嗰位嘉宾，点解今次再揾佢上嚟咧？我觉得系。即係佢係幾得意嘅。 你咁夠膽嘅？ 唔係，即係佢有個 鬧咩？早幾日 係，梗係俾人鬧啦。但係俾人鬧之前，其實佢有佢嘅貢獻嘅。即係佢重新定義咗咩叫五官啊嘛，眼耳口鼻波啊嘛，係咪？跟住然之後又重新地係去到即係幫阿敖將軍定位咗啊嘛。佢一個總 錯誤咯， 係咪？咁我哋歡迎翻我哋今日嘅呢一個嘉賓主持啊。跟住然之後假港女同大家講兩句。 係，大家好，又係我啦，假港女阿尊啊。 係啦。咁啊，除咗假港女之外咧，咁我哋今日就另一位嘉賓添，咁啊都係女士嚟嘅 ，OK， 係啦，咁啊，阿敖將軍你點樣介紹佢話？ 佢嗰個 Facebook page 係咁寫嘅， 係 生於愛，活於愛，但願能死於愛。阿刁你好， 係我係阿刁， 係我唔敢讀佢個名字，你知我啲發音咬字唔好正 確，你試講一次啊， 我屌。真的不是這 樣，這個節目有可能做下去，次次都是這樣的，你真 的。那歡迎你先啦。即是講完句當然要歡迎人的啦，是不是？ 你那句已經歡迎了啦。 是啊， 盛大歡迎你。 好熱烈，你覺得很熱情啊。 是啊，我完全 feel 到。 咁啊，我見到喂，呢、這個名好危險喎、 啊， 點解會改一個咁樣嘅筆名咧？ 咁其實我本姓係姓刁嘅，即係刁名嘅刁咁樣啦， 係、哦、 啦、 okay 啊，即係姓氏係。 係啊，姓氏係刁。 哦，係即係咪漢族人嘅姓氏嚟嘅？呢個係以前。 以前應該係啩。 真係考 俾我。唔係，我唔識啊嘛，我 都係少 嘅大哥，我淨係識啲咩陳李張黃何啊呢個啫。 咁柏原係咩咧？ 柏原擺明就係一個日本姓氏。 但係你自己日本姓氏，你唔識用日文講嘅喎。 有幾奇啫？咁我個係蘇格蘭地主，唔通我識蘇格蘭話？ 啊，得啦得啦 咁咧。首先講到阿刁咧，就有個個人網頁，我就唔叫佢 blog 嘅，點解咧？因為個人網頁咧就比起普通嘅 blog 就多咁啲嘢，好似有咩最新動向啦，個人簡介亦都有詳細資料啦，亦有啲咩阿刁的小信箱、阿刁的回信，我哋差唔多成個真係明星嘅 page 咁。 點解會？我想問下，資料有啲咩資料？個人資料嗰度？ 你自己上去睇下， 係咪你想知道人哋五官個 size 啊？ 五官嘅 size 好明嘅，唔係我好少有作者又好，或者係blogger又好，或者點都好，擺個人資料上網咁勇敢嘅，你明白嗎？ 我啲個人資料無聊嘅啫，即係好略略咁講下我自己點樣嘅人咯。 係嘛？你知啦，有好多人如果而家咧，而家好得意㗎，而家上網咧，如果你唔擺個人資料，或者你唔擺自己張相出嚟，會俾人鬧㗎。 譬如咧？ 譬如唔知啊，我見最近呢排都有啲有啲咩蝴蝶啊嗰啲咧，係啊，跟住然之後傲乜嗰啲咧，跟住然之後咧係咁俾人鬧咧，話又唔擺張相出嚟，又唔擺自己個人樣嚇，係咁喺度鬧人，匿喺後面咁樣，係嘛？ 真係咁 ，Regis 先個 airtime 就好貴，一啲狗屎垃圾啦，一啲廢人咧，我哋就唔會評論嘅，我哋咧就訪問翻阿刁啦。 你咁樣講 ，AirTime 好貴，咁你即係斷啦的種米路嘅。咁七五九仲計唔計賣廣告啊，大佬？ 對唔住，我錯。咁咧，我見到阿刁就話啊，寫作、唱歌、彈鋼琴、作曲、填詞、童軍義工都係你嘅興趣喎。你仲邊有時間寫文咧？ 有啊，搭車寫咯。 即係打車用電腦，電腦打咯，或者電話咯。 嗯，咁啊，咁你平時係點樣有啲 idea， 有啲靈感出嚟嘅咧？ 嚇、啊，其實有陣時行下街，例如見到阿婆賣嘢，我就可能會諗到啲嘢，會想寫下咁樣咯。 係係，咁、我見你寫啲都係愛情啦，或者係啲學生嘢都多嘅喎。 嗯。 咁啊，可唔可以透露下你而家係做緊啲咩嘅咧？ 而家其實讀緊大學一年班咯。 嗯。 嗯。 真係又好後生啊！阿大河已經唔想講嘢啦，摸住個頭咁樣。 阿阿張君，張君，你頭先嗰個幼字包唔包括我噶？又係好後生啊！你話 係包你咁樣喺我面前，唉，一人反台唔係幾好啦。 又反台，你頂你呢個幼字包人哋咩？ 應該係包括你咯。 好過分！咁啊嗱，見到你平時即係。都除咗喺富人之外咧，好多地方都見到你個文章嘅喎。咁、啊，啲 Sanger 啊、Black 啊、子賢啊，啲點解會即係會有咁多個地盤嘅咧？好犀利喎！ 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就係 Black 嘅 editor 嚟嘅，係咁 Black 就係附屬於 Sanger 啦。咁、我就會喺上面寫下文啊，或者改下文啊，亦都會幫手排下 schedule 咁樣咯。 係。Sanger 而家仲存唔存在嘅其實？ 嗱，其實正式嚟講咧，HK Sanger 已經執咗粒㗎啦。 係。 但係搬咗去第二個 server 度繼續營運咯，即係免費咁樣繼續提供服務咯。 OK， 咁啊，講起 Sanger 應該啲嚇大家過往嘅集體回憶啦。 而家係咪應該有啲可能好細個啲應該係唔知咩？ 未聽過 咩 Sanger？ 係咯係咯。咁介紹咩叫 Sanger？ 咦？睇完睇開扮細個， 唔係有啲好老嗰啲都唔知嘅，我想 係呢個格局。 唔係即係我上網嘅年代係咪？即係睇嗰啲個人網站好咩都好，其實睇相嘅啫，大佬。我理得佢邊個網頁嚟啫？ 你應該仲包埋睇片㗎嘛？ 唔係我開始上網嘅時候56 K 嘅，未有片睇。睇片好慢， 即係相都係起曬格啊！ 都係睇相多，撈張相成分鐘嘅大佬。 咁好啦，嚟先講翻嗱，以前用 Sanger 係點嘅咧？即係以前由我哋最早期可能。千禧年代初咁，大家用 Hong Kong Flash 啦，咁之後大家打， 咦？我都唔知咩嚟 ，Hong Kong Flash 乜解釋 ？Hong Kong Flash 係一個類似日記啦，亦都可以係塗鴉嘅地方，即係要畫嘢嘅地方啦。 哦，原來係 咁。係啦，咁叔叔當然比較老啦，所以都有用過鞋嘅。咁跟住大家後屘就遷移咗去 Sanger 啦。咁 Sanger 都係用日記嗰種形式咁玩啦。咁啊，港女你當年有冇玩過咧？ 咁當然有啦。咁但係通常當年嘅 Sanger 都係真係貨係圍內嘅 friend 嘅，即係可能都係寫翻啲自己弱智嘅嘢啦。咁可能 睇得出，睇得出， 頂 你嗰啲好弱智，我哋嗰啲好深入嘅， 食屎啊你！唔係因為我要講，其實即係可能 Sanger 對我嚟講最重要嘅地方或者最重要嘅回憶，其實就係因為我當年有去日本度留過學啦。咁其實就我就主要係即係可能將自己嘅平時喺日本嘅嘢啊，或者啲都係相啦，當然要 upload 相啦，咁就擺喺嗰度嘅。咁包括可能係即係睇啲演唱會啊、追星嗰啲 report 都會擺喺嗰度嘅。 O K， 咁啊，當其時都回響多唔多？即係因為都係自己 friend 睇得多。 係啊，即係自嗨咯，不斷圍內自嗨咁樣咯。 Sanger 咪要特登要去即係 at 一個人？ 你真 係 笨死！ 我真係唔識個大佬。 而家太何興個樣真係無知道咧。 呢方面我真係一無所知㗎啦。 你自己就要登記，登記完之後咧就要去 subscribe 嘅，去睇翻啲人嘅文嘅。係啦，咁就嗰陣時仲有一種玩法咧，就係你可以自己 set 到個 layout 係點啦 ，background 啦，有冇音樂啦 ，cursor 咁。咁好多人咧學啲 IT 嘢，即係點樣整網頁咧，都係喺嗰度嚟嘅。咁啊，我想問翻啦，咁如果係即係 Sanger 嘅 editor， 咁其實係主要係做啲咩嘅咧？即係幫啲人改文啦，因為係即係我哋係如果寫自己日記就唔會改噶嘛。 係啊，係 咯。 即係其實佢 又知唔改。 边个帮你改啊？你嗰系你咩大作家？写日记都要有人帮你改。 唔系我写日记出书嘅啫，点解有人改啊，大佬？ 嗰本嘢叫咩话？ 嗰本嘢叫系《后香港小男人妄想日记》。 O K， 讲过卖完啦。 我唔会俾紧钱你啊，得。 好啦，咁 咁嗰時 editor 係會做啲咩嘅呢？ 其實一開始都係例如自己寫文啦，跟住之後就交去 Sanger 啦，跟住擺上去有個 HK Sanger 即係首頁嗰度啦，咁就會 post 翻出嚟咯。同埋亦都會接受一啲嘅投稿啦，咁就會改下啲錯別字啊，或者執翻啲排版啊、跟啲圖啊咁樣咯。 OK， 明白。嗱，咁你嗰陣時一入即係一寫 Sanger 就已經係即係幫手去做 editor 改嘢啊，又話你自己都有寫日記嘅習慣咧喺嗰度。 其實本身我係投稿先嘅，跟住投稿啦。咁其實我中三開始已經投稿㗎啦，喺 Sanger 度，跟住投投下啦。跟住有個人就叫我話，不如幫手加入 editor 嘅行列啦。咁樣其實就係上年先正式加入 editor 嘅。咁加入咗冇幾耐咧，咁就執咗。 咁咧，好明顯咧，阿雕咧， 孤星嚟。 而家你有冇諗住加入 Rex 先啊？ 阿的腳都震埋。 唔使驚，放心，我哋啲天煞孤星加入嚟 Rex 先，其實 Rex 先都冇事嘅。我哋呢度好多天煞孤星。 譬如咧， 咧有個光光地頭嗰個咧。嗰個真係天煞孤星嚟，嗰個去到邊間出版社，邊間出版社即刻執嗰啲。 我應該扮唔知道你講邊個。OK， 咁嗱，好明顯阿雕咧真係比較後生。當年 Sanger 咧係冇一個即係 HK Sanger 呢啲咁嘅咁嘅網站，即係點講？有咁嘅 centralized 嘅一啲文章睇㗎係嘛？ 嗯，係啊係。應該我記憶之中，因為我係玩到去即係好後期，跟住先至有啲類似一啲平台，跟住接受啲人投過。因為一開始都真係貨自嗨多嘅。 係啦，即係通常即係嗰陣時係有三個階段，一個就自嗨啦，然後咧就一班明星出咗嚟啦，咁譬如就係阿蔣亞文啦、Jam 啦嗰啲咁嘅，咁我哋上一集訪問夏雪嘅時候，佢都即係我哋都提過下啦，係啦。 哇！阿丁好緊張啊，頭先一講話夏雪，其實砰一聲打落去個扶手度。 阿丁，你使唔使講一句 ？OK， 咁啊。佢阿夏雪嗰篇文已經出咗啦，大家知佢睇啦。咁跟住就即係一班明星喺度有啲佢哋自己文章或者佢哋啲 updates 啦。 因為我想問下明星嗰啲文章會唔會改錯別字改得特別 多？係啦， 例如 Steffi 嗰啲咧。 係啊。唔知啦。 唔係你有冇份改明星嘅文章？ 冇啊，我加入嘅時候太後期啦。 哎呀，太可惜啦！因為你可以睇下佢啲原稿嘛，可能嚇死你咧。 其實後來已經冇乜明星寫嘅，因為嗰啲嚇佢啲文筆實在 太 唔係咁，可能啲明星就轉咗去玩 Facebook 啦。 係啦係啦，都係啦咁跟住到好後期咧，先至有人投下稿啊，有啲文章。咁我想知道而家 Sanger 即或者而家 Black 啦，嗰啲文章係即係去咩渠道去發放，因為係即係。大家上開去嗰啲網嘅人先會睇嘅咧。 其實有 Facebook fan page 嘅，咁喺嗰度都會有啲 link 咁樣轉發去 Sanger 嗰度咯。 明白，咁大家都上去上 Facebook 嗰度揾下啦，睇下諗。咁另外見到你咧喺每日少少說嘅面書專頁嗰度咧，都有做撰稿人嘅，咁可以介紹下呢個係咩嚟？ 其實每日少少說係一個發放正能量嘅一個平台咯，咁樣稱佢為。咁佢每一篇嘅嘢咧，咁樣其實都係有啲正面嘅信息想話翻俾大家知，例如叫佢唔好放棄啊，例如忘記過去啊，即係類似嗰啲咁嘅嘢咯，咁就得閒喺上面寫兩句咯。 OK，正能量嘅信息，我比較少寫啊，因為另一個世界嘅咁啊，大家需要啲正能量可以留意啦。港女有冇睇開正能量嘅嘢？有冇寫開正能量嘅嘢？ 死啦！我前嗰幾日先至喺 Facebook 嗰度有 status， 就係我由細到大都最憎睇呢啲勵志嘅嘢。 哇，咁要講下啦，點解咁憎啲正能量呢？唔係正能量。 哇，你小心啲講嘢啊你。 正能量，係啦，我講嘢唔係幾好似啊。 唔 係， 因為真 係 唔知點解，即係由細到大咧，都即係咪好多嗰啲咩心靈雞湯 blah blah blah 嗰啲咩嘢嘅，但係。因為我覺得其實譬如頭先講啦 ，sorry 啊 ，no offence， 即係譬如話叫你唔好放棄啊，成啊嗰啲，咁其實我覺得係香港人好中意呢一啲 topic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係 sell 一啲好廉價嘅價值觀，但係呢啲就可能即係唔需要點樣去諗，亦都唔會去即係 criticize 到你一啲本身價值觀，咁附和翻一啲大家都贊同嘅嘢，咁然之後就哇我就得到 energy 啦，跟住就好開心，我覺得呢啲成件事好柒咁樣。 即係你係唔需要正能 量，我唔需要正能量嘅。 O K， 咁可能有啲人需要嘅喎，即係可能都呃到啲 like 嘅喎。 哦，係啊，咦，拍完 需唔需要啊？ 如果要正能量嘅話，我就寫咗啦。我呢啲係標準，我係最唔會寫正能量嗰啲人嚟。我係最中意就係將最殘酷一面寫出嚟噶嘛。你永遠就係接受正能量嘅話，咁你點接受到挫折咧？係咪先？即係你好簡單啫嘛，唔緊要嘅，努力啲啦。今次唔得咪下次咯，但又唔話俾你聽下次應該點做。即係你呢啲係不如。不如達到你慣到最低，跟住之後俾你聽，你哋撲街唔死都冇㗎啦。不過咁你既唔死嘅，咪下次咯，咁就會好啲咯。我覺得，即係我係嗰啲嚟㗎嘛，我係好殘酷嗰啲嚟㗎嘛，係啊。 如果見到將軍好似有嘢想講， 唔係啊，我見到即係名副其實，真係有個撲街嘅。 我寫愛情小說都是愛情小說的撲街嚟㗎，即係我將愛情係踩到一文不值㗎嘛，喺呢一個故事入邊， 係咯係咯， 一文不值啊， 差唔多咯，係啊， 係啊，即係你係咁嘅人咪寫咁嘅嘢咯， 我知 道。嗱，所以我哋嘉賓係充滿正能量嘅。我哋就唔係啦，我哋係慣咗就係咁樣㗎嘛，即係一劈嘢咁樣出到嚟，跟住之後咪寫返劈嘢嘅嘢咯，係咪？即係咩人寫啲咩嘢㗎嘛。 唔好意思，其實我都係一個嘉賓嚟。 你嘅賣點唔係喺呢個文字囉，你賣點係眼耳口鼻 觀嘛。 對唔住，我而家賣點係撲街，師兄話我把聲似 Stephy 喎，頂。 你冇似啊？唔似咩？嗱，屌你講得似唔似啊？ 頂你啊！ 似咩？唔 係 好 過。嗱，呢啲咪就係客觀咯。 呢啲咪正能量咯。 街啦！ 我最緊要就係 Stephy 唔會開麥同你講頂你啊！ 係咯，肯定。 Stephy 唔會講嘢大波噶嘛？ 係喎，依我又揾到一個新嘅呃拉渠道，多謝曬。 真係得人驚啊！真係，我哋今日嘅好似喺度圍緊我哋嘉賓咁樣。 唔係，冇啲咁嘅事，俾人圍啫。 張軍，你俾人圍啊？你小受嚟啊！你小心啲喎。 俾三隻啫，佢。咁好啦，我想知道咧，嗱，譬如依啲即係你寫嗰啲正能量啊，咁會唔會有啲咩即係讀者嘅回響啊？又或者係係咯，即係啲回應係點嘅咧？反應嗰啲？ 都有讀者回響，佢哋中意 send email 俾我咯，同我講佢哋嘅愛情故事咯， okay. 即係當我係一個樹窿咁樣講嘢咯。但其實咧講真一句，我真係唔係好識覆佢哋嘅， 即係好多好多卡人係咪？你意思係？ 唔係咯，即係佢問我點樣應該點樣做，咁其實講真，我戀愛經驗尚淺，唔識答佢哋。 咁但係我想話，咁你設嗰個信箱其實係 expect 有啲即係啲人會 send 啲咩俾你嘅咧？如果係 税單。电费单啊，对唔住，讲起水单，你寄嗰个信息。 冇嘅，本来谂住设立嘅原因都系想大家讲下啲心事啊，例如生活上有啲咩不快，想同我分享一下。咁我又即系都系支持一下， 八卦下咁样系嘛？ 系啊，同埋同佢倾下偈。 咁但系人哋同你讲，你又复佢唔到啊？但系 唔系太深入嗰啲唔识复啫。例如试过有人问我点样做第三者，我真系唔识复啊，真系。 点样做第三者？你搵一个正能量嘅人。哇！你嗰条友真系 嗱，你就 direct 佢去俾拍完太河， 叫佢嚟搵我啦，明唔明白啊，大佬？ 唔系，等先啦，先嗰个。是仔定女嚟嘅先？ 女仔嚟， 咁更加要揾我啦！ 仔揾唔揾得你啊？ 系唔系？你想有第三者？ 唔系，即系我嘅呢一个睇法就系，我比较了解男人谂咩嘛。咁你即系一个女士，你梗系揾我啦，明唔明白？你嘅 target， 除非你嘅 target 原来你系 tomboy 嘅 target， 咁梗系唔好揾我啦。但系你 target 男人嘅，咁你梗揾我啦，系咪先？ 咁你快啲开个信箱， 系咯，开翻个信箱。 唔系，我不嬲 Facebook 都可以 PM 我。你等到開信箱，嗰個信箱你即係寄電費單，你可以寄嗰個邊 啊 ？OK， 咁嗱，我見到阿雕就即係都寫散文啦，寫小說都有啦。咁你頭先話戀愛經驗尚淺喎，咁你嗰啲故仔點樣嚟嘅咧？ 有啲聽翻嚟啦，同埋有啲 FF 出嚟噶。 FF 係Final Fantasy 啊， 即係點啊？ 即係幻想啊嘛。 O、okay, K， 明白。 網絡用語 FF 係啦， 住啦，我唔係英文咯。 係源於 game 界嘅Final Fantasy 呢只 game 嘅。 我都唔打機嘅喎。 你有四十幾歲阿叔真係麻煩。 咁老餅啲啫，唔係罪嚟嘅，係大學。 FF 你都唔知道你真係。啊好，我哋繼續問翻嘉賓先。喂，但係你戀愛經驗尚淺，但我見你所有嘢都係同戀愛係有好大關係㗎。 會聽人哋講嘢咯，即係有可能有啲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仔，咁我將佢變成故仔咁寫翻出嚟咯。係 嘛？ 佢哋知唔知你寫出嚟㗎？ 知啊，我會同佢哋講。 唔係佢個 page 有樣㗎嘛，係嘛？ 有樣啦、 啊。咁代表啲 fans 知道你寫完之後，佢寫翻佢個故仔出嚟㗎嘛？ 唔係你，咁你即係唔怕人知啦，簡單啲嚟講就 唔怕㗎。 OK。 係咯。咁你戀愛經驗又尚淺，咁但係又寫咁多戀愛嘅嘢出嚟，咁其實你自己信唔信戀愛呢樣嘢咧？信唔信愛情呢樣嘢嘅咧？嚇，問下啦，既然呢樣嘢嘅話， 其實信呢樣嘢嘅真係，但有啲質疑咯，其實開始有啲。 少年你太年輕了。 咪俾我講埋先。 點解質疑愛情？我覺得其實愛情是有可能真的有這件事存在的，但是不是 未必個個人都可以真的掌握到真正那樣愛情，是 吧？ 咁深奧的 是 其實有講到都講的即是如果你這樣覆你的讀者呢，即是你的信箱這樣覆呢，那就對了。因為點解咧？你答完第一冇答咧，就唔使負責任。即係馬手條都自殺嘅，跟住然之後佢啲差佬好中意 check 翻佢之前有咩記錄啊嗰啲剩啊。跟住哎呀弊啊，呢個人講咗歌咁樣。但係講完之後啲差佬睇完之後，咦你咁暗乜春咧？ 唔使你拍完睇我講嘢，黐線啊！幻想太多，咩 FF 係嘛？ 係 FF 太多呢啲真係。 係咯，跟住咁都。咁但係你會 keep 住繼續係寫愛情故事定係點樣？ 其實想轉型㗎，一直都想寫一啲關於城市嘅嘢啊，例如講下有啲嗰啲街道啊，例如去啲咩人情嘅故仔想寫嗰啲咯。但係終究都係中意寫愛情啊，唔知點解。 咁咪寫都市愛情故事咯。 轉型 ，OK， 都轉咗型啊，係咪？ 同你爭飯食㗎咯。 冇所謂啫，個餅咁大，你封寫得曬冇，啃死添啊，一條食。 OK， 咁另外都見你寫啲學生嘢啦，咁啊，尤其是最近有一篇咧就上咗榜，我都見好多啲大學嘅 page 啊都喺度推，就話啊好似好啱啊，講到咁，讀咗大學咁耐，你學咗啲咩嘅？咁就係啦，富人媒體嘅文章就係4月13日刊登嘅，咁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依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嘅咧？ 其實就係因為成尾講 project， 跟住之後 好現實喎、啊、呢、這個問題真係 成尾啊，真係 FF 年前， 因為成尾講 project 嘅時候，突然之間做做下覺得好頹廢，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就喺度諗緊自己學咗啲乜嘢。 你個科係咩嚟㗎？你個科係讀咩？ 我讀英文㗎。 咁你嗰個 project 就係講 我個 project 係講哲學啊，教育哲學。 教 育嘅哲學， 即係你讀英文嘅教育，中間裡面又有哲學，好複雜喎、 啊。咁唔怪要做老台廢咯。 即係究竟教書係真係傳遞知識嘅性工作者，定還是係教人做人嘅呢個道理咧？咁樣咁啊，假假講到你嘅時候發表下。 又將我波拋俾我， 係啊，你大啊嘛， 好嚟啊！我幾時都話拍完真係人渣，知唔知人渣？ 唔係客觀陳述咩？ 咁點啊？即係教 講咩啊？ 教書 教書點啊？ 教書嘅呢個哲學啊，你教下人啦、啊。 教書哲學， 你一套哲學嘅諗法噶嘛？教書 我最大的哲學咪就係、是、 你對班僆仔會點啊？ 對班僆仔咪。屌咯，唔係即係，唉，唔好咁講嘛，即係你睇下對咩人啦、啊，咁有啲好曳嗰啲咁咪， 譬如如果拍完睇我係一個學生， 屌爆佢咯， 黐線讀書時候好乸乖嘅話咩啊？ 又或者如果好似我咁乖咧？ 掟咗，有，如果對住你嘅話，咁啊真係將你傳授啲 BL 知識咯。 太差了，太差了。 但我想講咧，我真係咧有學生知道我有睇 BL 咧，但係因為其實我以前教嗰間就係基督教學校嚟嘅，咁然之後我係啦，我都非常之熬底，咁然之後咧真係就非常之熬底地同啲學生講，千祈唔好講出去。 其實唔使驚嘅喎，我以前都讀基督教學校嘅喎，我哋學校嗰、那個我哋學校 locker 度勁多鹹書。 你學生嘛嗰陣時， 同埋你鹹書係正常，但係 BL 唔正常嘛？ 點解你覺得鹹書係正常 ，BL 唔正常？想第一件事，喺學校有鹹書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就已經好正常啦。 咩？有幾唔正 手下一鹹絲， 即係邊條校規容許你帶鹹絲翻學嘅？ 喂，不過就咁，呢、這個年代啲學生就唔會帶鹹絲翻學㗎，係你嗰個年代先有嘅啫， 比較耐啲， 電話都睇到啦。 咁咪係咯，咁我哋嗰陣時年代係在用 call 機咁，大佬。 哇！呢一啲有冇見過咩叫 call 機啊？ 有啊， 可能睇戲嘅時候 有見過係嘛？ 我阿爸有用過咯， 我阿爸有用過， 即係你好細個嘅時候，呢本咩嚟個 call 機？ 咁你問下你阿爸讀書嘅時候有冇帶鹹書翻學？ 我阿爸翻去問。 O K， 咁講到邊？ 講到邊？ 係啦，教學，係啦， 教學，教學嘅哲學講緊。 我諗住逃避呢個問題。冇咁唔係嘅，咁其實教學即係我覺得可能好多人啦、啊，即係對香港教師就好兩極嘅，即係我聽翻翻嚟，如果唔係做開嗰啲咧，咁就會覺得香港老師就好多假放啊，人工又高啊咁樣啦、啊。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即係我好多教書嘅 friend 啊，就會好自怨自艾嘅，即係覺得啊，點解我要放符節教都喺度改補咁啊，好辛苦咁講曬粗口咁樣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我自己教學自學就係其實我覺得係真係需要可能一啲嘅空間去自己吸收啲知識嘅，咁但係好明顯香港嘅教育制度係唔容許你得閒㗎嘛，咁所以我咪 quit 咗咯，就係咁啦。 唔係，但係你做呢份工之前你都知㗎啦。 唔知 我想問下而家呢位學生阿雕，你知唔知道原來教書係咁嘅咧？ 都知道，都聽過好多前輩講過呢啲嘅經驗俾我哋聽咯。 係咯。即係你未入行已經知道入咗行係咁㗎啦，係嘛、 啊？ 所以你就唔打算入行。 係啊， 真係㗎。係 嘅，都可以係咁講嘅，可能最後一條出路。 唔係你可以，你可以入咗行先，跟住之後你做七個月，跟住之後寫翻本書出嚟話，都話教書嘅教書係暗示咁樣。 咦？我唔知你擔打緊啲咩喎，大文豪。 咩咩，梗係好明顯，邊使咁陰濕啲講到明，我就係單打啊邊個啦， 魏文豪 啦，係咪先？就是、大佬七個月時間，短短七個月你出本書，你真係博俾人笑咩？大佬 有問題咩？冇啊，有 noise 啊 ，TVB 幫我賣廣告啊 ，TVB 賣廣告， 真係有呃到 like 啊！你吹咩？ 唔係，我覺得只係能夠出一次咯，即係第二次咁你可以寫咩？ 可以寫其他嘢啦。 咪就係入過第二行，跟住然之後 再 寫 個 有七個月， 呢個無間道嚟 嘅。你估仲有邊間公司請佢？ OK， 喂，咁阿雕，如果你之後唔諗住教書，你諗住做咩？會唔會寫作咧？ 都諗過㗎，但係好難，香港揸筆好難揾食喎，其實都。 我正想問你屋企係咪好有錢？ 好難揾食啊，真係，係咯，未必有可能係副業咯，但唔會係即係正式嗰份工咯。 嗯，明白。咁啊嗱，講到而家差唔多啊第一節尾啦，咁啊講起即係。寫嘢啊，咁啊有一篇文咧，就最近嚇、啊、叫做咩啊？為何女寫手是稀有動物？ 正正就係咁解，我哋今日請兩個女嘉賓。 冇錯，咁嗰篇文咧一入去咧就有張大頭相。 哇！ 唔足壓力。 咁咧嗱，呢篇文講咩？我哋轉頭翻嚟再講。咁咧就請教下兩位女寫手作為嚇啊，即、啊、係、就是、女性嘅寫手有啲咩？有啲咩好處啦、啊？有啲咩開心唔開心？ 我會叫 Kelvin cap 翻張相出嚟。 冇錯，絕對需要。好啦，咁我哋一節集啦，係啦，下節翻嚟。 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嘅， 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